《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九章《狮子与蛇》第七十五集。 我看到了斯莱特林的最后阵容。 安吉丽娜看着一张羊皮纸说：“ 去年的击球手德里克和博尔走了，但蒙泰好像新找了两只普通的大猩猩，而不是飞行高手。这两人叫克拉布和高尔，我不大了解他们。”“ 我们了解。” 哈利和罗恩一起说。“ 他们好像连扫帚的头尾都分不清。” 安吉丽娜收起羊皮纸说：“ 不过话说回来，我一直奇怪德里克和博尔不靠路标是怎么找到球场的。”“ 克拉布和高尔也是一路货。” 哈利安慰他说。他们听到无数双脚登上看台的声音，有人在唱歌，但哈利听不清歌词。他开始感到紧张，但知道他的不安与罗恩的相比微不足道。罗恩捂着肚子，目光又变得呆滞了，表情僵硬，脸色灰白。“ 到时间了。” 安吉丽娜看看表，小声说：“ 走吧，祝我们好运。” 队员们站了起来，扛起飞天扫帚，列队走出更衣室，飞到炫目的天空中，受到雷鸣般的欢迎。哈利还能听到歌声，尽管被欢呼声和口哨声所掩盖。斯莱特林队员已经站在那里，也带着皇冠状的银徽章。新队长蒙泰身材与达利相仿，粗大的前臂像带毛的火腿。他身后是几乎同样粗壮的克拉布和高尔，他们俩蠢笨地眨着眼睛，挥舞着新发的球棒。马尔福站在旁边，阳光照在他淡金色的头发上闪闪发亮。他捕捉到了哈利的目光，拍拍胸口的银徽章，得意地笑了。“ 双方队长握手。” 裁判霍奇女士喊道。安吉丽娜和蒙泰走到了一起。哈利看得出蒙泰想捏断安吉丽娜的手指，但安吉丽娜没有畏缩。“ 骑上扫帚。” 霍奇女士把哨子塞进嘴里用力一吹，开球了。十四名球员腾空而起。哈利用眼角的余光看见罗恩直奔球门的圆环。哈利急速上升，躲开了一个游走球，开始绕着大圈飞行，四下寻找一点金光。在运动场的另一端，德拉科马尔福也是如此。“ 约翰逊，约翰逊抢到了鬼飞球，这姑娘打得真好。 这话我都说好几年了，她还不肯跟我约会。”“ 乔丹。” 麦格教授喊道。 开个玩笑，教授，加点佐料。” 中了，格兰布打来的。蒙泰抓住了鬼飞球，蒙泰带球往回冲。乔治维斯莱打出一个漂亮的游走球，奔着蒙泰的头部飞去。蒙泰丢到了鬼飞球，被凯蒂贝尔抓起。格兰芬多的凯蒂贝尔反传给安迪亚斯皮内特，斯皮内特马上。 李乔丹的解说在球场上回响，哈利竭力聆听，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和观众的喧嚣。他们在高声喊叫，喝倒彩，唱歌。“ 躲过了莫林顿，避开一个游走球，好悬的艾莉亚，观众喜欢这个。 听听这声音，他们在唱什么？” 李乔丹停下来听时，歌声响亮地从看台上斯莱特林那一片银绿相间的海洋中扬起。“ 维斯莱那个小傻样，一个球也不会打。斯莱特林的放声唱，维斯莱是我们的王。维斯莱是在垃圾箱，总把球往门里放。维斯莱包赢这场，维斯莱是我们的王。”“ 艾莉亚把球回传给安吉丽娜。” 李叫道。哈利拨转方向，感到五脏六腑都在翻腾。他知道李乔丹努力想把歌声盖过去。“ 加油安吉丽娜，看来他只有守门员要对付了。他射门了，他 斯莱特林队守门员布莱奇把球扑住了，他把鬼飞球抛给沃林顿。沃林顿带球疾驰，绕过了艾利亚和凯蒂。他离罗恩越来越近，下面的歌声也越来越响。“哈利无法控制自己，他顾不上寻找金色飞贼，调转火弩箭注视着罗恩。球场另一头，那个孤单的身影守在三个球门圆环前，魁梧的沃林顿在向他飞驰。“ 沃林顿拿到了鬼飞球，沃林顿朝球门冲去，游走球追不上他了，前面只有守门员。 斯莱特林的看台上的歌声突然嘹亮起来， 维斯莱那个小傻样，一个球也不会打。 现在是对格兰芬多的新守门员维斯莱的第一个考验，他是击球手弗雷德和乔治的 球往门里放，维斯莱帮我赢这场，维斯莱是我们的王。 但欢呼声从斯莱特林那一方发出，罗恩张着胳膊一扑，鬼飞球从他腋下飞过，径直穿入中间的那个圆环。 哎呀，斯莱特林得分！ 李的声音在看台上的观众发出的喝彩声和嘘声中响起。 10-0，斯莱特林领先，罗恩运气不佳。 斯莱特林的人唱得更响了。 又控制了球，凯蒂贝尔在场上飞驰。 李乔丹英勇地喊道，尽管歌声现已震耳欲聋，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 维斯莱帮我赢这场，维斯莱是我们的王。 哈利，你在干什么？ 安吉丽娜尖叫着从他身边飞过去追赶凯蒂。 动起来！ 哈利发现自己在空中静止了1分多钟，只顾观看比赛战况，想都没想要去寻找飞贼。他吓了一跳，急忙俯冲，又开始绕球场兜圈子，瞪大眼睛搜寻，努力不去理会现已响彻全场的合唱。 维斯莱是我们的王，维斯莱是我们的王。 不见飞贼的踪影，马尔福也和哈利一样在兜圈子，他们擦肩而过。哈利听到马尔福高声唱着， 维斯莱是在垃圾箱， 又是沃林顿。 李乔丹高吼， 传给了普赛，普赛越过了斯皮内德。哎呀，安吉丽娜加油，你能追上他。 结果并没能， 等弗雷德维斯莱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游走球，不是乔治维斯莱，那还管他呢，反正是他们俩中的一个。沃林顿丢掉了鬼飞球，凯蒂贝尔 也丢掉了。 现在是蒙泰拿到了鬼飞球，斯莱特林的队长蒙泰拿到了鬼飞球，这场牵扯出去，格兰芬多加油，拦住他！ 哈利从斯莱特林的球门后面绕过，强迫自己不去看罗恩那头的情况。越过斯莱特林的守门员时，他听到布莱奇和下面的人一起唱着。哈利不用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格兰芬多一方发出痛苦的呻吟，而斯莱特林们爆发出尖叫声和鼓掌声。哈利向下望去，看到脸长得像狮子狗脸的潘西帕金森背对球场站在看台前，指挥着斯莱特林的啦啦队高唱。 斯莱特林放声唱，维斯莱是我们的王。 但20-0不算什么，格兰芬多还有时间追上比分或抓住飞贼，只要进几个球，他们就又能像以往一样领先了。哈利安慰着自己，他在其他球员之间上下穿行，追着一个亮闪闪的东西，不料却是蒙泰的表带。可是罗恩又让对方进了2个球，哈利寻找飞贼的动机里有了惶恐的成分，他只盼着快点找到他，结束这场比赛。 格兰芬多的凯蒂贝尔带球晃过不在，又躲开了蒙泰，好身法凯蒂，他把球传给约翰逊，安吉丽娜约翰逊接住鬼飞球，摔到了沃林顿，冲向球门，加油，安吉丽娜！格兰芬多得分，40-10，斯莱特林40-10领先，普赛得到了鬼飞球。 哈利听见卢娜那顶滑稽的狮子帽，在格兰芬多的欢呼声中咆哮，深受鼓舞，只差30分，没什么，很容易追平。哈利躲开克拉布向他径直射来的一个游走球，继续在场中疯狂地搜索金色飞贼，一边留意着马尔福是否发现了他。但马尔福和他一样绕场奔驰，一无所获。 普赛传给沃林顿，沃林顿传给蒙泰，蒙泰又传给普赛，约翰逊抢断，约翰逊拿到了鬼飞球，传给贝尔，看上去不错。不好，贝尔被斯莱特林队友高尔打出的游走球击中，普赛又拿到了球。 维斯莱扔在垃圾箱，他总把球往门里放，维斯莱帮我赢这场。 哈利终于看到了， 小小的忽闪忽闪的金色飞贼正在斯莱特林那端的球场上方几英尺处盘旋，他俯冲过去，一刹那间马尔福从哈利左边冲出，一道银绿相间的身影浮在扫帚上。飞贼绕过球门圆环的柱角，向看台另一侧飞去，这一转向对马尔福十分有利，他离得更近。哈利拨转葫芦剑，他和马尔福现在并驾齐驱，离地面几英尺时，哈利右手放开扫帚把伸向飞贼，在他右边马尔福的手臂也伸了出去抓够着。在风声呼啸的千钧一发之际，一切都结束了。哈利的手指握住了小小的挣扎着的金球，马尔福的指甲绝望地抓向了哈利的手背。哈利一波飞天扫帚腾空升起，手里攥着还在挣扎的小球，格兰芬多的支持者高声叫好，他们得救了。虽然罗恩放进了那么多球，但只要格兰芬多获胜，没人会记得。砰！一个游走球正中哈利的后腰，他从扫帚上飞了出去，幸好他抓飞贼时俯冲而下，离地面只有五六英尺了，但还是被打得喘不过气来，仰面摔倒在冻硬的球场上。他听见霍奇女士尖利的哨声，看台上哗然大乱，混杂着嘘声、嘲笑声和愤怒的叫喊声。通的一声，接着是安吉丽娜焦急的声音： 你没事吧？ 当然。 哈利咬牙说，抓住安吉丽娜的手，让她把自己拉起来。霍奇女士向哈利上方的一个斯莱特林队员冲去，从哈利的角度看不出那人是谁。 是那个暴徒克拉布， 安吉丽娜气愤地说， 他一看你抓到了飞贼，就把游走球狠狠地向你打来，但我们赢了，哈利，我们赢了。 哈利听到背后一声冷笑，他转过身去，手里仍紧攥着飞贼。德拉科马尔福降落在旁边，气得脸色发白，但嘴角还带着一丝嘲讽。 救了维斯莱一命，是不是？ 他对哈利说。 我从没见过这么臭的守门员。可他是生在垃圾箱吗？你喜欢我的歌词吗，波特？ 哈利没有回答，走开去迎接他的队友。他们陆续降落，得意洋洋地呐喊欢呼，挥着拳头，只有罗恩除外。他在球门柱那边下了扫帚，一个人慢慢地走回了更衣室。 我们还想多写几行歌词， 马尔福嚷道。凯蒂和艾莉亚正在和哈利拥抱， 可是又肥又丑，不好押韵。我们想唱唱他的老妈， 酸葡萄。 安吉丽娜厌恶地瞪了马尔福一眼， 没用的废物也不好押韵。他爸爸， 弗雷德和乔治意识到马尔福在说什么，两兄弟正在和哈利握手，他们僵住了，回头看着马尔福。 别理他， 安吉丽娜赶忙拉住弗雷德的胳膊说， 别理他，弗雷德，让他喊去，他只是输了球眼红，这个没教养的小 哥。可你喜欢维斯莱家是不是，波特？ 马尔福讥笑道。 还在那儿度假是不是？不知你怎么受到了那股臭味，不过我想你是被麻瓜带大的，维斯莱家的土窝闻起来就不错了。 哈利抓住了乔治，安吉丽娜、艾莉亚和凯蒂三个人才拖住了弗雷德，不让他扑向马尔福。马尔福放肆地笑着，哈利扭头找霍奇女士，但他还在斥责克拉布犯规击球。 也可能是， 马尔福一边朝后退一边斜睨着眼睛说， 你记得你妈妈家的臭味，维斯莱家的猪圈让你想起、 哈利没意识到他松开了乔治，只知道一秒钟后他们俩一起扑向了马尔福。哈利完全忘了所有老师都在观看，只想让马尔福越痛越好，没时间拔魔杖，他抡起攥着飞贼的拳头，使出浑身力气朝马尔福的肚子上揍去。